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都是和科学有关系，每天晚上这个时段啊，小段都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世界在科学领域又有着什么样的进展和变化。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最近经常提到的全球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我们来关注在南半球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名字叫新西兰。现在呢，咱们是初秋夏末，那么在南半球呢，应该就是冬天。但是啊，新西兰最近对外发布了一个新闻，他们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一个冬天，具体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近日报告说，今年6月至8月是新西兰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冬天，这种现象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新西兰位于南半球，季节更替与北半球相反，6月至8月处于冬季。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冬季新西兰日均气温比有记录以来的历史平均水平高出 1.32 摄氏度，而去年的冬季日均气温比先前平均水平高 1.14 摄氏度。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多重因素导致今冬新西兰气温升高。今年冬季以来，新西兰遇到了拉尼娜现象，即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异常变冷，导致新西兰东部的气压高于往年水平，给该国带来更多北风、东北风和来自亚热带地区的温暖空气。此外，今年新西兰部分海岸附近的海水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除上述短期因素以外，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则是长期影响因素。该机构惠灵顿观测点如今测出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明显高出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数值。 可能我们听温度啊 ,1.32 摄氏度，这是比呢新西兰有气象记录以来呢最高的水平啊，平均温度是高了 1.32 摄氏度。听起来不算高，但实际上呢这个温度呢跟全球气温上升的温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大家升温的幅度是一样的。再来说升平均 1.32 度，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意味着也许在新西兰的部分海域部分地区上升的温度的幅度可能有些地方会更高。我们知道在新西兰啊，包括澳大利亚，其实是有很多呢特有的本土的物种，而这些物种呢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地方存活下来，原因之一啊就是当地的自然状况相对比较特殊。所谓的特殊呢，是跟在北半球的很多大陆相比而言，而这个特殊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环境的特殊，温度的特殊。如果平均气温上升 1.32 度，对于当地的环境一定会有影响。那么在这个环境影响之后，对于当地的植物会有什么影响？那么进而呢，对于动物又会有什么影响？最后对于整个的生态环境还会有什么影响？其实这些事情我们今天都说不准，但是我们知道一点，这个影响肯定是会有的，而且绝对不是会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接下来在地球上的更多的角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的确令人心忧啊。我们从新西兰把目光挪到更远一点的宇宙深处，我们来关注一下恒星，来关注一下天文学家在研究恒星领域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又大胆在哪儿呢？ 一 大利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天文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类日恒星吞食了自己的一颗或多颗行星。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天文学家排除不太可能包含类地行星的恒星系统。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已经知道，恒星有时会吞没它们的后代。岩石行星富含铁、硅和钛等重元素，而恒星则大多含有氢、氦、氧和碳等较轻的物质。当一颗行星被恒星吞没时，它所含的重元素会弥散到恒星的外层，在光线中留下明显的特征。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一颗恒星含铁量异常丰富，但不含碳和氧等其他元素，这可以解释为其行星被吞没的证据。此外，研究人员认为，太阳不太可能吞没任何行星，因为地球的重元素已经耗尽。这项研究有助于天文学家找到地球 2.0。 如果一颗类日系外恒星似乎吃掉了自己的后代，就可以将该恒星排除在外。 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未来我们在寻找地外生命的时候呢，科学家们还是会顺着所谓的宜居带来去寻找。宜居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宇宙当中再找一个星系，这个星系呢有恒星，就像咱们太阳系当中的太阳一样，同样呢也会有围绕它身边所旋转的行星，也就相当于地球一样，我们找到一个体积跟地球和太阳差不多小的一个配对，然后呢再找到这个配对呢，比如说这颗行星和那个星系当中的太阳，它们的距离呢也差不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类地行星。科学家们提出来的想法是，如果在寻找的过程中啊，发现呢有一些恒星啊，它其中的一些元素可能一些重元素比较多，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要去寻找了。原因呢是它肯定吃掉了自己附近旋转的这些行星，而且呢离它比较近的，也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宜居带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啊也仅仅就是一个推想。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推测呢？因为在宇宙当中它会存在着很多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太阳系结构简单，只有一个恒星，剩下的行星围绕它旋转。可是呢在宇宙深处，像如此结构简单的星系还不是遍地都是，比如说有双星系统，还有三星系统，大家熟知的科幻小说《三体》其实就是一个三星系统。那除此之外呢，如果真的啊在一个星系当中有一颗行星被恒星吃掉了，也就是说被那个星系的太阳吃掉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其他有生命可能的行星也不存在了呢？也不一定嘛。这个话可以这么说，就是吃掉的不代表说它上面一定有生命，没吃掉的呢并不代表说它上面一定没有生命。所以刚才意大利科学家呢所提出的这个新的想法呀，也仅仅就是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呢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生命寻找的过程中，从概率的角度来讲，来排除一些低概率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低概率的就是零概率。科学家们呢，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去寻找那些有可能存在着宜居带啊，甚至有可能存在着生命的那些星系的结构当中去。好了，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维珍银河的成功首飞。其实在此之前呢，我们节目也关注到了维珍银河的成功首飞呢，它的创始人呢布兰森是是乘坐着维珍银河的那个飞船啊，跨越到了卡门线不到的80公里。但是呢对于很多航天爱好者来说呢，这个80公里的距离呢也可以勉勉强强的算是飞上太空了啊，可以算呢他是第一个乘坐着自己家里的航天器呢实现了飞行的一个企业家。但是最近呢这个事儿啊有所反转，这个反转不是说他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或者这个目标受人质疑，而是说呢维珍银河的这个太空器存在一些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先和大家听一下这则新闻。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近日宣布，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首飞存在技术问题，因此将暂停该公司执行更多飞行任务，直到问题调查完毕。FAA 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联邦航空管理局最终事故调查，确定问题不影响公共安全之前，将不允许维珍银河公司 Spaceship to 飞行器恢复飞行。FAA 称，已经对7月11日布兰森乘坐的飞船开展了调查，原因是在返回美国本土降落时，飞行器偏离了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维珍银河公司否认了报道中的说法，称这是对该事件的一系列误导性描述。声明承认，虽然飞行最终确实偏离了其指定的路径，但这是一条受控的、有益的飞行路径。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最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它这个飞行器呢，整个飞行和返回的过程啊，其实是有一点像航天飞机。美国当年的航天飞机呢，返回地球的时候，飞机实际上是以滑翔的方式飞回到地球的，飞机本身是没有动力的。这次理查德·布兰森他自己所开发的这款飞行器同样也是这样。那么按照预定的计划呢，它必须要是在预定的返回路线当中来着陆在机场，但是美国 FAA 发现它在返回的时候偏离了路径。偏离的路径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飞行器本身出问题了没飞准，第二个呢就是开飞机的人呢有意就不想按照规矩来。其实不管是其中的哪一条，对他进行调查那都是有必要的。如果要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以后可不能再犯这个错误。或者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是不是要给出一个交代来，要给出一个解释来，甚至是不是要对他进行相关的处罚。那么如果说是无意中飞错地方了，那更要来去调查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问题怎么来去解决？其实啊，这都是要去关注的问题。好了，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美食有关系，加一种分子可以使巧克力更加美味。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化学研究发现，在巧克力制作过程中加入一种磷脂分子，就有可能无需调温这种复杂的工序制作出优质巧克力。这种方法有望简化当前的巧克力加工工艺。一块优质的巧克力，其品质包括口感、光泽度、脆度、融化行为等等，而这些都取决于可可脂的晶体结构。这些结构能结晶成许多不同形态，但只有晶体微才能得到品质上乘的巧克力。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晶体微，巧克力生产商需要进行一道加热和剪切的工序，名为调温。但调温是一个深加工的过程，效果经常不太稳定，导致巧克力品质不佳。新研究发现，在可可脂中少量加入一种磷脂分子，就能使其结晶成晶体微。当他们把该分子与市售巧克力的结晶样等混合时，最后得到的成品无论是硬度、光泽度还是微结构都非常理想，而且无需调温。研究人员认为，在巧克力加工中使用这种方法能控制巧克力，达到优良品质，并有望减少对复杂调温工序的依赖。 我们都知道巧克力好吃，但各位，我们觉得好吃的巧克力那是经过深加工的，而且呢是有很多的一些现代的食品加工技术深入其中所加工出来的巧克力，本身这个可可脂的味道啊真的不怎么好吃。所以呢，好吃的巧克力一定是由来于人类对于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的。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资讯，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尽管现在有许多工作已经开始被机器所替代，但人类灵巧的身体与随机应变的头脑仍然比精密的设备还要更加精准灵活。在复杂的环境中，无论是上天还是下海，人的工作必不可少。经过七年的艰辛攻关，上海打捞局在近期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实验，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达到这一深度的国家。正所谓七年攻关在下前，突破记录做实验。什么是饱和潜水？各国研究饱和潜水的原因是什么？500米的这个深度又意味着什么？需要怎样的技术支持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饱和潜水新纪录。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饱和潜水。要说这新闻事件呢，是交通运输部啊在不久之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介绍，上海打捞局在近期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实验。 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的局长王雷介绍说，这意味着呢，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仅有的几个具备500米这一饱和潜水深度级别的国家。下一步呢，将在本次实验的基础上择机进行500米饱和潜水的海试作业。刚才呢，我在节目一开始说的，今天介绍的是一个专业名词，饱和潜水。那什么叫饱和潜水？饱和潜水实现的难点在哪里？饱和潜水的应用场景又在哪儿呢？本期节目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于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今天我们听到一个新词啊，叫饱和潜水，究竟是什么意思？ 就什么叫饱和潜水呢？首先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潜水体验的可能还是很少，很少有人玩潜水，潜水还是一个比较小众，比较就是时髦的运动，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学潜水啊，不管是浮潜啊，还是深潜啊，自由潜啊，反正学的人越来越多了，据我所知， 对 啊，玩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总归还是只有很少的人啊，就是进行过这样的操作。那么对于潜水来说呢，因为我们人首先不是这个水中的生物，对吧？所以你看，就跟游泳相比，潜水跟游泳最大的区别就是游泳是可以在水面上换气的，对吧？我们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是要不停的在水面换气，保证我们的氧气供应。但是你潜水，你是在全程是在水下，你的长时间待在水下， 对，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要保证氧气的供应，我们离了氧气大概三分钟，人可能就不行了，顶多能够撑三分钟的时间。当然对于一些潜水大神来说，他可能会憋气的时间更长一些，但是总归我们需要呼吸。那么就是在水下怎么来呼吸是一件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大家可能想的很简单，说哎，我拿个管儿，对吧？这个用个管儿吊在嘴里面，然后我就到水下去我就吸就行了，对吧？但是呢，这个如果大家有过就是游泳的经历都可以，那发现我们在水中呼吸，比如说我吐气，你会发现阻力非常大。如果大家这个在游泳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就浮潜的时候会带一个呼吸管，你会发现我带着呼吸管，我呼气的时候非常的这个吸气和呼吸都非常的费力。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这个世界是一个。这个一个大气压的世界，我们在地面上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气压上下浮动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呢，水呢是一个密度非常大的流体，它这个比空气的密度大得多。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中学的物理内容的话，你可能还记得这个简单的换算方式，就是水深每增加十米，压力就增加一个大气压，大概是这么个约等于那么一个换算的值。 对， 也就是说我们潜到十米的时候就已经是两个大气压了，要加上海面上本来就已存在了一个大气压嘛，就两大气压了。这十米其实对于潜水来说是非常浅的，我们说这些自由潜的一些高手可以潜到像一百多米，然后呢像潜艇可以下潜到三四百米、五六百米、七八百米，然后我们之前讨论过像蛟龙啊，这个像我们这深潜器可以潜到几千米的海底。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海洋其实对于地球来说这意义这个不用赘述了，咱们不用再啰嗦这个事儿。就海洋占的面积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海底的东西其实比陆地的东西要更复杂更多。我们但是对于海洋的了解又非常少，其实需要我们去探索海底。那么需要探索海底的话，就需要人下到深海去，然后呢，就在海里如果还能自由的呼吸的话，那就会非常的困难。我说，简单的这个潜水，大家说带个氧气瓶啊，对吧？我看到很多的纪录片，或者是看到很多的这个视频，潜水员带个氧气瓶就下去了。但是呢，这些潜水呢都叫非饱和潜水，就是普通的潜水。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之前在潜水之前，人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啊，这个主要是氧气和氮气，对吧？ 对， 氧气呢大概20%几，氮气在70%几，剩下1%点的，1%左右的其他的气体。这个比例呢，我们呼吸是非常舒服，我们每个人甚至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当加了压之后，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我们说这个氮气虽然占了空气当中的主要的部分啊，它不参与我们的呼吸，我们觉得氮气存在不存在都感觉不到啊。但是呢，当被加入就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水下，在40米、50米，就四五个大气压、五六个大气压的那么深度的时候，哎，这些氮气呢就能够溶解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了。它本来溶解度很低，压力越大，溶解度就越大。溶解进去之后呢，它还能穿过我们的细胞，穿过我们的细胞 到这个进入到我们的比如说神经细胞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细胞里面呢，它就本来不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但其实是个挺没有存在感的东西，但是在高压情况下它就要扮演什么角色呢，就扮演一个阻止信号传导的一个角色。 嗯， 导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氮醉。氮呢就是氮气的氮，醉呢是醉酒的醉， 跟喝醉了一样吗？ 高压下面，但当氮气进入我们血液之后，会和醉酒和酒精中毒非常非常的类似，非常的类似，情况就非常的类似，严重的话会导致死亡，就跟酒精中毒一样。 嗯， 这是氮醉。那么氮醉呢，就是说我们除了氮醉之外，对于潜水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叫做减压。你刚才我们说了，说你看，当你潜到这个深海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这个空气当中的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的氮气会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溶解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对。 但是呢，你如果说，哎，我要从海里面，我要上来了，我要回到海面上来了，这时候压力减小了，压力减小了，这些氮气会重新跑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跑出来呢？如果上升的非常快的话，压力减得非常快的话，它会以气泡的形式跑出来。这个你看，这个很容易理解啊。比如说我们买一个这个可乐，对吧？夏天，哎，天气比较热，我买个可乐。这个可乐你就不用摇晃它，你就是正常的一瓶可乐，我打开瓶盖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会砰的一声， 对， 气体跑出来，然后你看到这个可乐瓶里面到处都是气泡，你在拧开盖之前它是没有气泡的。 嗯， 这里面其实是二氧化碳，这个其实和氮气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灌装可乐的时候往这可乐瓶里面加压了，加压了之后呢，二氧化碳溶解度增加，我们打开可乐的那一瞬间溶解度下降啊，压力降低，溶解度下降，这些溶解在可乐里面的二氧化碳就以气泡的形式跑出来了。 嗯， 那么这些它就是顶多就砰一声嘛，顶多或者是说我不小心的话我喷到时候是，但是当这些气泡出现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话，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想，哎， 会堵住。 我如果说这个小气泡呢，首先它会阻碍血液的流通， 嗯， 如果只是阻塞了一些小血管的话，你会感觉很不舒服、很疼，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感觉。如果这气泡非常大的话，阻塞在那些比较粗的或者比较重要的血管里面。就会导致血管的气栓， 嗯， 血管的气栓是很危险的，它跟血栓是一样的， 嗯， 可能会瞬间的杀死一个人， 嗯，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潜水，我们在水下待了一段时间，哎，这个空气，这个身体里面氮气多了，我要回到海面上来，必须要慢慢慢慢一点点的往上跑。 嗯， 就是每上升一点点，压力下降一点点，我要停一停，让这些气体呢通过呼吸的方式排出来， 嗯， 通过我们的肺排出来，然后再往上再排一排，再往上再排一排，这个上升的就是所谓的减压的过程是非常慢的， 嗯， 所以说这个就极大限制了我们普通的潜水下到深海的这种程度，它就不能下得太深， 嗯， 因为你要慢慢往上，这个减压的过程太慢，只是说你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瓶，你这瓶气都不够你用的。就不够你在这个缓慢上升减压的这个过程当中用的，所以说就会极大的限制普通潜水，就是非饱和潜水在水下作业的时间。 嗯， 一般来说，你看这些潜水员，不管是什么样的潜水员去做海底作业啊，我去海里面，不管是捞一些这个水产品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去海底去测绘啊，或者是去修理一些是什么东西，啊，在水下待的时间都很短，每次都不会，基本上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嗯。 然后呢，你就会再慢慢的减压，慢慢的减压，就是上来。这个是说你花很长时间在海底待的时间很短， 嗯， 而且不能下太深， 嗯， 这个就限制了潜水员的水下的活动。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几十年前，人们就说，哎呀，反正减压的这个过程这么慢，我就让这些潜水员呢一次在这种深海的情况下面多待一段时间，能多待一会儿就试一会儿，反正减压都很慢，对吧？都很慢，而且呢，就是说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哎，可以让他，你看我要多待，你平常我们说三班倒，一班八小时呢，八小时工作制是吧？这个潜水员也是人呐，他也得休息啊， 嗯， 对不对？我们不能一直泡在水里休息啊， 嗯， 是吧？我就穿着潜水服，我就在水下，你不管是我供气也好，或者有能力给你供气，但是我还得定时的到一个干爽的地方，到一个能够舒服的地方，我脱了衣服，我得上卫生间，我得吃东西，我得休息， 嗯， 哎，怎么办？那么我们就造一个人造的高压环境，就是人造的一个高压环境，就是弄一个。大桶子或者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气瓶一样，我把里面的压力呢升高到相当于你去工作的那个深海的那个压力，然后呢让人呢在里面适应了之后呢，再想办法让人能从这个高压的这个所谓的高压舱能够下到工作的海底去，这个就是饱和潜水。饱和潜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一般是这个使用的 一个船啊，这个船呢，船上有这个高压舱，高压舱和它海底的工作的这个它怎么来互相交通啊，对不对？我怎么下去啊？下去还得上来，对不对？这个呢，要用一个东西叫做潜水钟，其实就是像一个这个碗一样，一个密封的碗一样，然后呢，让这个潜水员呢可以从高压舱里面进到潜水钟，潜水钟用一个绳来顺到多深的海底，然后呢，打开这个海底中的一个通海的一个门，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潜水钟里下到海里面去。大家可能说，哎，你一打开那个门，海水不就灌上来了吗？是不是？一海水就灌上来了，那怎么办？其实不用怕这个，因为呢，可以算啊，算呢，就是说正好让这个潜水钟里的压力，这个、气体的压力和那个当时的深海的海水的压力正好相等 哦， 这个时候 进不来了， 哎，水就进不来，然后呢，我就可以从这儿下去。但是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工作深度，工作深度。刚才我们说了，说你看你呼吸氮气有危险，对吧？所以说你在这种潜水钟里面，或者是在这高压舱里面，你也不能呼吸氮气，所以说要用特殊的气体。在研究这些潜水气体的时候啊，这科学家们经过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实验，最终呢选择出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气体。比如说最常见的潜水气体，现在大家用的是氦气和氧气的混合物。氦气和氧气的混合物，氦气其实很罕见的，它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气体。这个分子量非常的小，它密度非常的小。氦气有一个好处，氦气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过去学化学的知道，它在这个整个元素周期表的最右上角。它是个所谓的惰性气体。 对， 惰性气体呢，惰性元素，所谓稀有元素。这些稀有元素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它几乎不和其他的化学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就是你怎么弄它都不发生化学反应，这样就有一个好处，它不跟我们身体里面的东西发生化学反应。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少做点乱。它不像氮一样啊，氮虽然说也比较这个迟钝，不太活泼，但是在高压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会捣乱。这个氦气呢，经过实验它不会捣乱。然后呢，里面的氧气的比例呢也比较的低。它比20%几，将近30%的我们平常呼吸的空气当中的氧气比例要低得多。因为这个空气要压缩的。要压缩的，你压缩了之后呢，我们每吸了一口气，里面的氧分子其实比在这个一个大气压下要密度要大得多。 对， 比如说我们到40大气压，哎，40大气压就是在大概500米、400-500米的深度的时候，那我们每吸一口气，里面的这个氧气的密度其实是原来的40倍，所以说它里面的氧气含量非常低。我们说为什么要降低氧气含量？氧气不是好东西吗？大家可能还听说过一个词儿叫醉氧。刚才我们说的氮醉，这个说醉氧，氧气也会中毒。如果氧气这个我们吸的空气到吸收的气体里面氧气含量太高的话，人也会出现各种中毒的状况，氧中毒的这种状况。所以说你还得把氧气的这个比例调下来。最终呢，就是基本上是大量的这个氦气，然后填少一部分的氧气，有的时候呢还会加一些氢气和其他的气体作为混合，然后呢给这些潜水员用。潜水员做这个饱和潜水的实验的操作的时候，会先我住到这个，先进入到高压舱，高压舱开始的时候不加压，就跟我们一个大气压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门进去。进去之后缓慢加压，我们不能说一下就加到40个大气压、50大气压，人就基本压坏了。我们需要缓慢的加压，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这个加压的过程非常长。你比如说我们这次讨论的是一个500米深潜啊，500米深潜，就是大概50个大气压那么高的一个压力。那50大气压，你要花好几天的时间，让潜水员逐渐适应这个压力，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增加，增加一点，停一停，然后身体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加压。慢慢的加压，最终加到了，比如说50个大气压，就是500米海底深度的这个压力。这时候呢，这个潜水员你要去进行操作的话，就可以从这个高压舱进入潜水钟，从潜水钟顺到这个，从这个用一个拖缆顺到这个500米深的海底。计算好了之后说，你现在这个舱里的这个潜水钟里的压力和外面压力平等相等了。然后呢，你打开这个所谓的这个通海阀这个门，然后呢下到这个海底去进行操作。操作完了，比如说我工作了4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或者是一班8个小时，我累了，我要下班，我要换班了，我要再重新进到潜水钟里面，然后再拖到这个潜水船上，然后呢进入的高压舱。高压舱因为的压力实际上它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压力都没有变，对吧？都是在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所以说人的身体是可以适应的，他身体里面那些气体也不会从这个血管里面变成气泡出来。然后呢，在这个里面，我可以换衣服、上厕所、吃饭、休息、睡觉。另外一班，我们可以继续工作。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工作很长时间。你可以反复在里面工作，比如说一个月。然后这个 行了，这个活我们干完了，这一批潜水员我们要都要出舱了，出舱怎么办？叫慢慢减压，又像这个普通的潜水一样，一点点的减，一点点减，让大家身体慢慢适应，慢慢适应。最终这个减压的过程会非常的长，一般来说你像这个500米深的宝格潜水，从工作压力减到这个普通我们平常的一个大气压的压力，大概需要10到11天的时间，才能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这个过程。 这么长的时间呢？ 对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宝格潜水这个工作呀，我们都说，你看最近大家也很感兴趣，或者是这个热度也非常高，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是吧？ 对。 其实呢，从这个全世界的范围来讲，能够上天的这些航天员，和能够做宝格潜水的潜水员，这个数量应该差不多。 为什么呢？ 是一个非常稀少的，就是它都非常稀少啊。都是非常稀少的这个职业，就是特别罕见的职业，能够做这样的事儿，其实它的风险也差不多。你想，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宝格潜水的过程当中，其实风险非常非常的大，和宇航员之间风险几乎是相等的，甚至它可能比宇航员的风险要更大一些。我们说，这个对于航天员来说，在这个空间站里面，他们面对的最大的风险是失压，对不对？如果这个舱破了，然后呢，空气跑了，它就变成了真空，真空就是没有空气了。我们从一个大气压到零，其实只有一，但是呢，在潜水的过程当中，比如50个大气压和一之间有49，你如果说这个潜水器出现了故障，比如说海水涌进来了，或者是这个压力突然出现了变化，它的这个压力变化的幅度要比在空间站里面或者在飞船里面出现了失压的状况，这个变化还要大。所以说是很危险的，而且海水，这个你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人毕竟不是一个海洋动物，我们真的还不是海洋动物，所以说也会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对于高压环境呢，不是那么有那么强的耐受能力。说是高压，压力就高了就高了呗。你看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会被压缩的，比如说我们的关节上面都有一层软骨，就脆骨啊，咱们大家吃这个吃肉的时候说这个脆骨，脆骨呢是一个多孔结构的东西，当压力变大的时候，它会被挤压，会被压缩，所以说高压的时候，人的关节会非常难受。就是你即便已经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个压力了，但是关节已经被仍然被挤压了，它的这个活动状况和我们在这个一个大气压下的这个普通生活是不一样的，会有影响。另外呢，我们的神经系统在高压下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在之前的高压这种深潜的研究当中都曾经报道过。所以说做这种宝格潜水是要非常的谨慎，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慢。还有啊，就是你看我万一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马上就出来，这也是其实这个工作的风险之一。我们说嘛，减压的过程就最快从50个大气压减到这个一个大气压也得6到7天的时间，六到七天的时间，所以说你必须得等，你没办法不等，你没办法说哎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出去吧，那出去了吧小命就没了，或者是你还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同组的队员的这个性命。所以说这个事儿和登天真的是有差不多的难度，而且呢就是说它其实有非常深的现实意义。我们说为什么要搞宝格潜水啊？ 为什么呢？ 你看这之前呢，我们说有些工作人要到深海里面去，这必须要用人来做。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海底要修一个电缆，说这电缆坏了，这个我们就说你看现在世界上的网络通讯主要靠海底光缆，我们中国和美国之间和还有其他的这些海底光缆都有这种光缆通讯，就在海底的，万一坏了怎么办？你要去修，有可能就要派潜水员下去去修。另外呢，还有大量的现在做这个宝格潜水的一个这个必须的这个职业的这种范畴啊，是这个海洋钻探，比如说这个深海的这个石油平台，你下面这些石油管道啊，这种钻头啊、钻井啊，这里面各种各样的设备啊，出了问题，你需要潜水员去弄、去修。这都需要这个人下去做。 我提个问题，咱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潜水机器人吗？我看有一些科考工作也是派一个潜水机器人潜到海底，然后伸出这个机械手，机械手呢还能够万向旋转。通过这种设备不能够完成深海的任务吗？ 对，您说这个特别对啊，就是现在呢，这个职业呢就变得越来越稀缺了。 因为有很多工作确实像你说的，可以由这些水下的这种深海的深潜机器人，就包括我们国家也开发了好多这种深潜机器人， 嗯， 可以潜到几千米深的水下去作业。但是呢，这些机器人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机器人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类一样，比如说做个手术，确实有一些做手术的机器人，但是这个能够取代人的这种范畴仍然非常非常的小，大量的工作仍然需要手术这个外科大夫亲自下手去做，和在海底作业情况非常的类似，因为海底的情况非常的复杂，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要严重的依赖潜水员在水下的临时的判断。另外呢，就是说这些潜水的这些机器人啊，虽然说有各种万向的关节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但是它对于这个海底下面的这种各种意外的这种突发状况的应对，它仍然远远比不上人类。所以说，虽然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巡检啊这样的工作，可能已经被这种深海的机器人、无人的这种机器人取代了，但是还有仍然有相当多的工作需要潜水员下去做。这个工作我刚才看了一下，国外有一个报道说这个饱和潜水员啊是一个就是充满了奇异、危险、孤独，和这个非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工作。如果大家有这种工作体验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而且他们的回报仍然是非常高的。我在看到这个是2018年的一篇文章，2018年的文章说这些饱和潜水员。比如说他说在美国的2018年的时候只有几十个饱和潜水员有这个300米以下的工作的资质。 嗯， 然后他们每天的工作的就是日薪大概是$1400。比起这个普通的工作来说，这个报酬仍然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他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确实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现在越来越少，然后呢培训也非常非常的难。而我们看到，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也其实和我们的这种海洋开发的能力和力度越来越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之前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需求，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海洋权益和海洋开发能力的提高，对海洋权益的这种重视，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人们下到深海去，需要中国人下到深海去，所以说我们才开展了这样的就饱和的潜水的实验。它一定不只是实验，未来肯定还是要它要潜水员去深海去完成这个相当多的实用的工作的。 这个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说这个新闻啊，讲述的主题词呢是在陆基完成的500米的饱和潜水的实验。为什么咱们不直接到海里去完成这个实验？陆地的实验和海里的实验区别又有哪些？ 现在这个陆基实验呢，就像刚才我说了，其实它这个饱和潜水最重要的就最难的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人的部分。比如说在这种长期的这种加压和减压的这种过程，这里面人应该在里面怎么来互相配合，出了问题该怎么办，以及这些这个需要人的这些设施该怎么来设计，怎么来制造，这个是最难的。就是你一个这个高压，比如说这高压舱你造出来了之后，你是放在船上也好，你还是放在陆地上也好，其实对潜水员来说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这样的一个铁罐子，我放哪儿它就是在它就在哪儿。我们现在在陆地上能够完成这样的实验，证明了比如说这个各种人机工程学啊，或者是这些关于医疗和安全方面的这种装置都是没问题的。潜水员可以在里面适应，然后呢这一套东西完全就可以瞬间的从陆地上搬到船上去，去开到目标海域去，到作业海域去工作了。这个其实这个难度就要小很多。重要的就是这一套整个的，比如高压舱系统、加减压的这套系统，这个流程， 对， 以及这里面出现人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因为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个就是如此大压力的这种饱和潜水装置的国家并不多，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包括潜水员也就是能够做这样的工作的潜水员也非常的少，积累的经验呢也不是那么的多，所以说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去探索，但是里面到底会是什么问题。我们看到了国外有些报道，但是这个完全比不上我们亲自去做一下实验，然后看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呢可能会给我们未来的这些实际的操作积累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呢这些经验呢都会转化成程序，转化成流程，转化成教材，以后呢就可以推广使用了。 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讲到呢，咱们国家相关的实验已经达到了500米的这个深度。那么，就你所了解，人下潜到海里的极限，以饱和潜水的方式，究竟能下潜到多深呢？ 饱和潜水目前的世界纪录，应该是在1992年。1992年，一个希腊的潜水员在也是在陆地的高压舱里面创的。 嗯， 这个它的深度呢是701米， 哇， 相当于701米。然后呢，它是43天的时间，就是包括加压这个然后持续工作，就是所谓的模拟工作，然后这个减压，一共是43天，用的是氢气、氦气、氧气的混合物作为这个呼吸气体。 嗯， 这是目前的记录。 嗯， 这个我们国家这个500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于这个世界的这种极限了，就包括像这种500米以下的、500米深度以上的这种的潜水的实际操作，这个世界上其实也不是特别多。比如说第一个超过500米深度的实际的这种饱和潜水的实际操作，是在1988年。1988年是一个就是工业公司的一个专业的潜水团队，然后呢是在地中海，潜到了534米，然后呢进行了管道的连接，连接了海里的一些管道，这个是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国家呢，因为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海洋探索啊、深潜啊，我们起步的比较晚，比如说我们包括这个深潜，你像这个深潜器，我们都知道蛟龙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奋斗者啊，是最近几年大家会频繁看到这样的消息。但是实际上，你像在很多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深潜实验，比如说去马里亚纳海沟啊什么的。我们虽然起步的比较的慢，比较的晚，但是呢，我们进步的非常的快。现在呢，你看我们在这个短短的10年2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已经迅速的赶超了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且我们有这个未来大有可为，有很多深海的这种，不管是有人的探索也好，无人探索也好，有很多的这个海底还需要我们中国人去慢慢的一寸寸的摸，包括我们的领海，包括公海，包括对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蓝色地球的一个蓝色星球的一个认识，需要我们去填补一些空白吧。 好，我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饱和潜水有关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首陀，谢谢首陀。 好，谢谢于龙。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好信，作为一个走南闯北、逛遍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商场的人，今天呢，我在买东西这件事情上遇到了一个难题。 二姐，你有什么难题？快点说出来，让我甄好骗帮你。我呀，最擅长买东西了。 就你？我看你还是把你那一柜子长得都一样的格子衬衫收起来再说吧。 二姐，他们长得不一样啊，有的格子长，有的格子短，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 行了行了行了， 你就说吧，到底怎么了？ 我同事邀请我去参加他儿子的生日宴会，那我总得带个礼物吧。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子会喜欢什么，这可太难了。 这一点都不难，二姐，你就送蓝光眼镜啊就行了。 什么眼镜？ 蓝光眼镜，全称是防蓝光眼镜。 蓝光是什么？ 就这么说吧，所有的电子屏幕都会产生蓝光，而蓝光呢，会造成视网膜损伤。现在的小学生啊，一个个手机平板不离手，如果不好好保护眼睛，那还得了？ 哎，这听起来还真的挺不错的，我去网上搜搜，再顺便给咱们家人一人买一副，我这不也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吗？ 哎呀，二姐，我以后啊再也不说你败家了。 哎，对了，不知道大哥真知道的眼睛度数有没有涨，我去问问他去。 啊，要给我买防蓝光眼镜？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哎呀，大哥，咱们都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的。 是呀，大哥，你天天在电脑上看论文，眼睛暴露在蓝光之下呀。 哎，我就算不看电脑，我的眼睛还是会暴露在蓝光之下的，太阳光、 LED 灯光都有蓝光。 这样啊，那电子产品的蓝光是不是格外强呢？ 电子产品呢，只要质检合格，就已经过滤了有害的短波蓝光。一般来说啊，使用手机、平板接触到的蓝光对眼睛没什么损伤。 我懂了，咱们是成年人，可能蓝光啊对于咱们伤害不大，但是小学生呢，是不是还得预防着点儿？ 你懂什么呀？青少年近视主要是由于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导致视疲劳引起的，现在没有蓝光导致近视的直接证据，你们就不要啊让蓝光背这个黑锅了。现在呢，很多家长听信了这种谣言，买了防蓝光眼镜给孩子，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在市面上这种什么防蓝光眼镜啊，质量是参差不齐，要是选错了，反而还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伤害。另外呢，还有啊，现在也没证据证明这种眼镜它能预防近视啊。 原来是这样啊，还好我没买这眼镜，不然又买错礼物了。哎，那到底应该给小朋友送什么礼物啊？ 哎，不如送一套练习题吧。 啊， 不愧是大哥， 是个狠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